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，好奇地问敖纪：“ 哎，你骑马的时候也受过伤吗？”“ 嗯，受过。” 敖纪低着头给严君玉上药，也许是灯火昏暗的缘故，连他这么凶巴巴的人也显得有点温柔。 那为什么太子骑马不会受伤呢？ 敖纪的动作停滞了一下。 你真想知道？ 真想知道。 敖纪抬起头来，看着严君玉的眼睛，平静地道：“ 因为他是太子，宫中旧例，太子受伤服侍的下人一律打死，伴读及近臣杖40，罚俸3年。有蓄意谋害太子者，诛九族，牵连者皆凌迟处死。” 严君玉被吓得睡意都没了。敖纪显然对他的反应很满意，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涂药了。 我和荣浩都是和太子一起长大的伴读，所以偶尔会和他说笑，但是我不希望这给了你错觉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些说笑的背后，我们仍然有着尊卑之别，君臣之礼，我们的生死荣辱都在太子手里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 严君玉连忙点头。他犯傻的时候让人生气，真被吓到了又怪可怜的。敖纪心软下来，揉了揉他的头。 总之，皇家无真心，记住了吗？ 记住了。 因为被告诫了一番，第二天严君玉就收敛了很多。早上读书，明明他一点都听不懂，但也拿了本《列子》认真的看。太傅还以为他是像慎文他们那样以好学选进来的，拷问了他两个问题，结果一问三不知，失望的直叹气。荣浩倒是对答如流，严君玉发现他这人有点像只狐狸，很狡猾，什么都要藏着。明明读书读得这么好，昨晚还开玩笑说要临时抱佛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太傅明明是教太子的，却不过问太子的书，只是他讲太子听。严君玉有点好奇，本来下了课想问问为什么的，又想起昨晚敖纪的警告来，不敢造次。就这么平安无事过了几天，严君玉在东宫也混熟了，不仅宫女太监都认得他了，连那个侍卫队长也开起他玩笑来，经常看见他就叫他过去，说是要给他果子吃。严君玉第一次信了，满心期待走过去，结果被他屈起手指在额头上弹了个脑瓜崩，他还大笑起来。 哼，这个叫脆豆，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 严君玉从此记恨上他，不管他怎么叫都再不搭理了。倒是敖纪知道之后，把那侍卫队长揍了几拳，他很精打，还笑敖纪：“ 哎呀，敖老三媳妇没讨上，倒捡了个儿子，整天这个操心哟。” 这侍卫队长叫聂彪，手劲儿大得很，严君玉被弹的地方留了个红印，两三天才消。这天太子在看书，抬手要茶，顺眼瞟见了那红印子，笑了：“ 怎么长了颗痣？” 太子伸手过来，严君玉不知道脑子里怎么想的，也许是想起了敖纪的警告，本能的一偏头躲开了。太子的手在空中摸了个空，顿了顿，没说什么，又低头去看书了。严君玉为那一躲懊恼了许多天，他其实知道敖纪说的是对的，都说敖纪把他当成了弟弟，自然是为他好，就跟严老夫人一样是为他考虑的。但是那匹小红马真的太漂亮了，尤其是那双眼睛。严君玉第一次知道马的眼睛里也是有感情的，只要一碰它，它就把头靠过来亲昵地蹭着严君玉。天晴的日子里，严君玉还带着小红马去乐游园，把缰绳卸了，自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，那马就在旁边吃草，时不时拱它一下，免得他睡着了。就算严君玉后来骑过了大渊马，也看到了传说中的汗血宝马，仍然觉得他最好。撇开这些事不说，严君玉在东宫的日子还是过得很开心的。 教太子读书的夫子们都和气得过分。后来他从荣浩那儿知道，原来先生不能随意查考太子，是因为太子是皇储，而且已经成年，是有君臣之分的，就跟臣子不能查考皇帝是一个道理。其余皇子就没这个忌讳了，因为这个太傅也不怎么惩罚伴读。况且这严太傅是个好老师，知道因材施教，见严君玉只是底子差，不是偷懒，还挺刻苦的，就不苛责他了，只找了几本比启蒙稍深的书让他背熟了，打好底子。严君玉虽然不会读书，人却是很乖巧的，也尊重老人，不像一般的王孙公子那样骄纵，所以太傅也喜欢他，对他特别关照。严君玉生了一张好皮囊，人虽机灵却不势利，反而一片赤诚，所以东宫上下都颇喜欢他，尤其是云兰，把严君玉当成自己弟弟，一天到晚打点他的穿衣。云兰针线做得非常好，皇后娘娘送给先太后的万寿瓶就是她绣的。原来这宫里宫女也喜欢斗巧，她给严君玉做了几身衣服，穿出去后常有小宫女过来问是谁做的针线。严君玉其实是不太乐意的，他从小的志愿就是当大将军，去边关杀敌打仗，结果被云兰打扮得粉雕玉琢的，跟观音坐下的金童一样，心里很是困扰，但他脾气好，反抗不了，也只好乖乖穿着。有天跟着太子去燕王府做客，王妃见了都赞叹一声，好漂亮的孩子。严君玉听了，自己默默躲到墙角生闷气。这都是小事儿，最大的一件不如意的事儿，就是东宫的侍卫队长，那个叫做聂彪的家伙。他们都是跟敖记一起玩的，不知道是看不惯敖记对严君玉好还是怎么，只要敖记一转脸，他们就开始逗他。经常严君玉好好的走着路，就被叫过去搓圆弄扁，头发都揉成鸡窝，把他当个小玩意儿。他要真生气，他们就一哄而笑，全散了。这天总算被严君玉逮到机会了，聂彪本来又在门口堵他，一堆人逗他玩，忽然有个侍卫进来传了句话，他们就都走了。严君玉本来也要走的，忽然看见门槛下有金光一闪，捡起来一看，是块腰牌，金灿灿的，上面雕了条龙，翻过来后面刻了聂彪的名字和容貌特征，身长八尺，面阔额方。严君玉知道这是东宫侍卫长的腰牌，见牌如见人，这东西对侍卫很重要。前几天有个侍卫丢了腰牌，被聂彪狠狠地骂了一顿，严君玉心里顿时得意起来，想到聂彪这些天一直欺负他，决定把这腰牌藏起来，让聂彪好好的急上一阵再拿出来。他打定主意，顿时就开始找藏腰牌的地方，想了想，还是藏在司红堂最妥当。太子平时坐着的睡榻是没人敢动的，又重，紫檀料子雕着累累的花。严君玉蹲在地上，把手伸到下面，将腰牌藏在最里面。他正做坏事呢，就听见背后传来一个脆生生的声音。 你在干什么？ 严君玉吓了一跳，回过头来，原来是个极漂亮的小女孩，不过十四五岁，很骄纵的样子。这东宫的宫女已经够漂亮，但这女孩实在生得灵巧，如同冰雪雕成的，唇色嫣红，樱桃一般，眼睛漂亮的像湖水，漾着碎光的波。巴掌大的脸，头发却很厚，云一样挽了个髻，穿着一身银红衫裙，光彩照人。严君玉这才知道，原来人在见到漂亮的人时是真的想赞叹一声。不过这女孩脾气却不太好，问了话，见严君玉没回答，皱起眉头。 你快说你是谁，为什么在太子哥哥宫里，不然我叫人打你哦。 我是太子的伴读。 伴读？我还以为你是个小太监呢。太子哥哥呢？他今天不是不用出门吗？ 太子在御书房，太傅打发我就回来了。 严君玉正和这女孩子说话，只听见背后有笑声传来，原来是太子回来了，自然是前呼后拥。荣浩先进来的，笑了。 玲珑怎么来了？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 原来这女孩子叫做玲珑，她瞪了荣浩一眼。 他脾气这样坏，等太子进来却忽然扭捏起来，声音也小了，也不飞扬跋扈了，先过去行了一礼。 太子哥哥， 什么时候来的？ 啊，刚到，姐姐让我给你送这个过来。 玲珑把手上的锦盒递给太子，云兰上去收下来，笑着看了他一眼。 玲珑最近瘦了，更漂亮了。 云兰说完就借机走开了。荣浩他们也都去了外间，只有严君玉最呆，还傻傻站在里面。玲珑耗不过他，瞪了他一眼，只得从袖子里又拿出一个荷包来。 嗯， 这是什么？ 这是我在广安寺采的莲心，太子哥哥晚上看书，这个泡茶喝，对眼睛好。 玲珑的脸迅速地红了，他说到后来声音细如文蕊。严君玉正奇怪呢，敖记大概想起严君玉还在里面，又转回来抓住他衣领把他拖走了。严君玉脑子里一片浆糊， 那个玲珑他送太子莲心， 送什么都行，人家小女孩春心动，关你什么事儿？ 敖记没什么好气，荣浩在旁边笑眯眯喝茶。 玲珑是太子妃的亲妹妹，看来是要当侧妃了。敖记，你看看太子，你再看看你。 太子妃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